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，可是病因不知道，头上有橘色的夹着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料理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想说，再也觉得没有话好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，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该一直做梦，你不是个英雄，坠落着命换季，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，女人已做个英雄，爱着你会要放弃，天是亮的却布满乌云，所有焦距被闪光判了死刑，你想做什么英雄，我看你不过是佣兵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今天一起床我就头疼，不管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。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，你离我越远越好，外面的橘色的夹着阳光，我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，我只有一个小小要求，就是请你离me alone， 很想说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。